正是当妹妹为 Live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。唐诗三百首，广厦对一百廿六首，清明一晚未到十班。明孝经，令我求春景，开春人梅花，忽闻车朝西，犹记赤松阶。当朝初开会，前途正辉煌。同温热可煮，何时醉留下？永别，所有LiveVox的录音都是公正修改。